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18小时超长网络直播，18小时寻找北京，今天拉开序幕。这次活动突出“寻找”二字，通过不间断网络直播的方式，突出中轴线上9大文化地标，看美景、品美食、赏建筑、说故事、享休闲，向海内外游客展示古老皇城的传统文化魅力及城市变迁、国际化背景之下的潮流一面，带领网友身临其境，体验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老北京。整个直播从清晨5点直至晚上11点，总计18个小时，全程不间断进行。第8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正在举办，作为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刚刚投入运行的北京科学中心近日迎来了首批1000000名参观者，其中大部分是小学生。位于北三环安华桥西北角的北京科学中心由原来的中国科技馆老馆改建而成。今年的北京科学嘉年华期间，科学中心参观实行免费不免票，市民可以登录中心官网注册并实名预约，届时凭身份证或二维码入场。在昨天的第2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闭幕式上，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发布了2018年度向读者推荐的21部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运河造船记、一路走过、改革开放40年纪实、大明长城风云等一批聚焦于纪念改革开放40年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现实题材作品入选。第2届中国当代青绿山水画学术邀请展将于本月19号到26号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昨天是第6个北京湿地日，市园林绿化局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柳荫广场举办了第6个北京湿地日宣传活动。目前全市1公顷以上的湿地总面积已经有 5.14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3.13%。 请听报道。 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规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日是北京湿地日。16号上午，市园林绿化局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柳荫广场举办了第6个北京湿地日宣传活动，通过资料和展板向市民宣传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咨询与答疑，普及怎样合法利用湿地资源，避免破坏湿地环境等的知识。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张志明表示，目前本市的湿地资源还很匮乏，但是已经制定了具体的恢复计划。 在恢复方面，像我们的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有一些湿地我们逐渐在恢复它的功能。在新建方面，我们主要是结合百万亩的造林工程和一些小的湿地公园的建设，包括一些小微湿地的建设。 13-5期间，全市将恢复与建设湿地1.1万公顷，目前已完成4684公顷。 到13-5末，全市的湿地要达到5.4万公顷，平均每年都要恢复湿地1600公顷，新建湿地600公顷。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到了周一的时候呢，又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和期待的环节，就是我们要解决一下大家的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到了。 是的，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已经早早的都发上来了1、2、3。 您怎么知道呢？啊，当然您有任何的问题啊，比如说家里怎么装啊，家里怎么改啊，想买一新房子，这房子地理位置怎么样啊，选楼层我应该怎么选啊，这户型好不好啊，这些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来请出周一的两位大家也非常非常熟悉的嘉宾了。首先请到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小妙手设计师杨永刚，刚子啊。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看什么都不顺眼的谭伟嘉，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哎，来吧，咱直奔主题，先来解决一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啊。第一位朋友呢，这个比较有意思啊，他说了，他说这个北鱼，他说了他们家的客厅挺好啊，挑高有4.7米，目前没有做任何的改动，就是这么高，其他房间的高度都很正常，但是我们觉得吧就忒高了啊，房子感觉空荡荡的，想问一下设计师怎么能小改动一下呢？谢谢。在这个刚才说之前，咱先问问博士啊，像客厅挑高这么高，这个对心理有什么影响吗？ 正常角度，如果说别墅的挑高的话，在4.5米左右是差不多的，也不太建议是超过4.5米。但它这个如果是 loft 的情况下，确实4.7米偏高，会形成有点不聚气，甚至觉得就恰像他所说的空间心理学，他会感觉空落落的感觉。 对， 嗯， 我问他，我说您家哪个小区方便跟我说一下，跟我聊一聊，在这儿就不说了啊，我就进他们那个找了一下同小区的一些户型，看了一下，还确实是应该是个顶层，顶层上面呢有一个半扇的一个小窗户，其实完全是可以做成一个阁楼的，但是呢可能是他们家没有做，所以看起来那顶巨高。房顶 是斜的还是平的呀？ 平的， 平的 啊，房顶倒是平的， 嗯， 其他的呢都是非常正常，可能大概有个2.8米或者小3米的一个层高， 嗯， 所以呢，他就觉得我看图片我就觉得，哎呦，这太高了， 嗯， 您要是说稍微有点遮挡，或者他掉了一个什么那个 吊 大吊灯，可能也会好一点，但是吧， 嗯， 他们家还不是那种，就是我只有那一块小厅是特高，我掉了一块大的， 嗯， 然后有一个大的落地窗，它还不是，窗户首先分成了2扇。而且整个客厅面积全部是4.7米。 哦， 您想整个客厅有多大，比如说20多平的客厅全是4米7的层高、嗯、所以看起来是有点空牢牢的。 哎，那比如说他们家的卧室啊什么的能不能俯瞰客厅？ 那俯不了 啊，俯不了 俯不了，就是客厅那一块是单拿出来的， 嚯、哦、 就是单独就是那么高，然后其他的都不是俯瞰、 啊、 都是跟客厅是平着的 啊、 没有楼梯往上走、啊、他现在也没有做任何改的。 明白明白。 嗯， 哎，那感觉是有点怪怪的， 有点怪怪的。我倒觉得适当的做一下错层，特别是进门的地方4米7太高了。 哦，来吧、嗯、妙手 想做吗？想做两层吗？ 他没说， 没说他就是不想。 他现在是说想小改改。 对 对吧， 对，没说就是肯定是不想，要想的话谁都想从这儿多加出一层位，肯定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既然不想改的话，不想加了二层，觉得没什么太多意义，或者说加了一个楼梯之后反而会将底下这一块空间做的 压抑、啊、 哎，反而没那么好的时候，那我们就就着现在这尺寸，其实真说4米7的高度不是很高，但是它房间面积小 啊 啊，如果是一个60平米的一个厅的情况下，有一个4米7，那很舒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面积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嗯、那这时候其实还有办法啊，就是我们现在从房间里边觉得空落落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将很多的这个就是在设计上没有去考虑很多。我给您提几个点。第一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房高比较高的时候，您顶面上相对来说做的稍微复杂一点。就是说吊顶的形式上、 哦、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灯光运用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嗯、 啊，比如说我们会有筒灯，会有吊钉，会有灯带，而且还要在我们人视线偏高一点，人的视线1米5，大概在1米8、2米这些位置还要加上光源， 嗯， 比如说像类似于壁灯啊等等这种形式也一定要加上， 嗯。 那么我们在做吊顶的时候，因为尺寸很高，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文章在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很大的尺度上去做，做的造型也可以复杂一点，这都没关系。再说另外一点，就是觉得空落落的是因为我们现在进去之后没有任何的装饰，看到之后墙上没什么可看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往上看， 就是四白落地。 对、 嗯、 那么我们再去做处理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视线平等视线的高度的位置也一定要做一些吸引视线的东西， 嗯， 比如说有一点重色，有点造型，有点很好玩的工艺品， 嗯， 这种形式就将我们的视线给它引到相对合理的状态上， 嗯， 然后忽略了这种比较高的一个感觉，这第一个、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希望您能够将这个空间能够有一个从上至下贯穿的这样一个墙面造型，或者说是大的装饰画，这样的话能够将这个房高的上边下边穿在一起，能够连起来之后也不会觉得这个地方很怪。 对 啊，其实如果真说的话，我觉得像这个房子有这个挑高的话，可以把这个气势做出来，能够做得出来。 嗯、 你看南侧的窗户其实还挺大的。 是的。 对，这么大的窗户，这么高的挑高，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气势出来。 是的， 嗯，不是特别建议这个把这个往小了做，往矮了做，没必要。 哦， 对，您只要记住刚才我们说那几点就还好了。第一，一定要在同等视线高度上做一个视觉的落脚点。第二，有一个从上至下贯穿联系的一个造型画，别管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第三，从顶面上做的相对来说复杂一点，然后灯光再稍微多一点就还好了。 嗯 嗯， 那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弄个大吊灯啊，墙上挂着巨幅的假油画啊，然后贯穿整个上边窗户和下边窗户那种特垂特大的那种窗帘，意义都不大。 窗帘一定要有 啊！是是是， 对对对， 我就说这样就去改变的话，可能 会好，其实真的会好很多。你想啊，有窗户那一侧一定是要有一个窗帘的， 嗯嗯， 这第一个就是一定是从上到下的、 啊、对。 第二一个呢，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我在我们的电视背景墙区域会有一个通高的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贯穿的造型， 嗯， 这种形式其实也要有。 嗯、 对，加上这个，然后再加上刚才那个，然后其他的话就可能会放一些什么装饰啊，在同等视线高度再加一些东西啊、 嗯、 效果其实就出来了。 那天我看了一个公号，那个公号是就是专门一个设计师的一个公号， 嗯， 然后他刚刚改了一个60平的房子，而且大概的调调跟这个很像。哎，改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改的好好啊，乍一看我以为至少220平的房子。 对对对对， 就这个房子它不是挑高吗， 嗯， 挑高分成上半拉窗户下半拉窗户，它把上半拉窗户做造型了，就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照过结婚照是那种 假欧式背景的那种，他就把上那窗户，他在窗户里头，不是外墙，窗户里头做了一个假欧式的一个，然后就让你在那儿一看，特像抠像里的那，哎，上头那地儿应该是一小阳台， 哦， 就是有想象的了， 哦， 然后紧接着墙这边呢也做了一些类似的造型， 嗯， 所以就让你觉得在整个居室里头，就让你觉得是一个 loft 的感觉， 对， 还不错， 哦。因为刚子也经常做这些600多平的房子啊，就是也会遇到这种， 嗯， 挑高挑的特别大的。我不知道你们刚说了要做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吊顶， 嗯， 一般现在流行的做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吊顶吗？ 对啊， 看风格了， 就是你随意什么 风格， 什么现在是最流行的风格呢？ 没有，我们到现在为止把风格其实都弱化掉了。 哦， 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因为任何一个纯粹的风格，对于居家来说，可能都不是那么的纯粹。如果是一个观赏的视觉的这样一形式，我们可以把空间做得很纯粹，但是毕竟生活方式不一样，年代不一样，它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把这个风格给它弱化一点，讲究的是什么，就是您在里边住着更舒服，哪些感觉让你更舒服，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些感觉是通过什么样的设计手法来体现和贯穿的。 嗯， 对，这种形式做起来之后，进去之后好像风格不是那么的明显和那么的纯粹，但是很和谐。 好的啊，这是第一位朋友的问题，他的房问题呢都是就是太高了啊，这个我们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户型啊，一般都是说我们家房子低啊，怎么做高点。好，来咱们再看第二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数字2，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啊，今天的五位朋友的户型和问题都在里面了。第二位朋友是猫爪上的蛋糕，他说了，我呀就这房子啊，我想两居变成一居，把东边的卧室改成厅的一部分，请问一下设计师，我改完之后这不同的区域我应该怎么设计呢？他们是小两口住，很小的小两口，92年的。 哦，真好。 看 也是 看给你羡慕的， 也是刚刚买的房子 是吧？我们一直 说了有小半年 是吧？我们是一居改两居改三居， 对对对，这是往就是往少了改。 哎呦，碰见这种太高兴了， 哎，特好啊！ 对，其实我们改成一居之后，这个正常睡觉啊什么之类的，有一个卧室，然后而且卧室的面积还可以，增加出个衣帽间也没问题。 对， 我们现在其实想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它的厨房有些不足，略显局促。 哦，他把厨房放在了客厅的那边的阳台上了。 对，阳台尺寸其实并不大，我们现在从尺寸上去看的话，可能也就只有个1.5米。 哎， 然后呢，再加上贴人砖，做上橱柜，太紧张了。 厨房有点小了。 哎，您倒不如将这个卧室这块空间给它拆除之后，您把整个的厨房做成开放式厨房，在这一块。 在哪儿？ 我们原来的卧室一就是要拆掉的那个阳台， 哦， 拆掉那个卧室， 哦， 我们把拆掉的部分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哦， 对，这种形式其实真的会好很多了。 好， 就是不，我们的空间也大了，他们之间也相互也有联系了，而且把原房屋之间本身存在的一些弊病也给它解决掉了。 嗯， 对，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会更好。您把这个厨房挪到我们原来的卧室拆掉的那个卧室那一块，然后还可以厨房加到台的这种开放式厨房，然后呢就把原来厨房也就是客厅阳台这部分当做休闲娱乐的这个空间来说，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功能就完善很多了。 明白。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请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毛继辉啊，我们叫他毛毛，他们家呢就是在昌平那儿有一块自己的小地儿，他就有一个开放式厨房。我就问他，我说，哎，你那个开放式厨房你觉得利用的时间多吗？会不会造成油烟很严重啊？他说，首先他们家那个层高比较高，所以呢通风也比较好，油烟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而且他说现在作为一些这个现代化的厨房啊，抽油烟机功率都还蛮强的啊，所以您只要不天天炒辣椒的话应该还好。他说最关键这个开放式厨房有什么一点好的，就是能随时的和家人进行互动。就是他因为他有一个女儿啊，他在做饭的时候他女儿就在旁边的餐桌上，离厨房非常近的一个餐桌上，在那画画啊什么的。当他做到有一些比如说他烙饼的时候啊，他女儿就说，哎，爸爸你在玩橡皮泥？我不是，咱们这是面团面粉，我也要做。这样呢就可以随时家人就可以进来一块儿来感受一下你在做饭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小乐趣。 他觉得这个是给他就是说开放式厨房带给他最大的一个好的地方。 嗯， 我觉得尤其是小两口啊，现在估计也是热恋，可能考虑结婚或者怎么样的，您其实可以按照咱们这个小妙手的设计，直接把这儿您做成厨房区域，其他的功能划分按照您平时的习惯再进行一个划分就好了。那这是一个方案，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案，人家不想动这厨房，人家说可能我天天外卖，我不要厨房啊。那这个拆完之后，你给他整个大概的布局一下，会怎么布局呢？ 那我就看看他爱不爱玩了。 那可估计是爱玩的， 对吧？ 都那么年轻还不爱玩， 估计是爱玩。嗯，可能招待朋友什么的会比较多。 如果爱玩的话，就把那块地儿留出来一个可以玩的。现在可以在家里边玩的东西太多了， 嗯， 你比如说像我们可以有个投影啊，我们可以有个那个互体感游戏啊， 嗯， 然后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形式。我觉得把这块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够在家里玩， 嗯， 而且呢，这个年龄段可能更多的喜欢跟朋友在一起， 嗯， 然后呢，那个朋友来了之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该怎么玩， 嗯， 把这个事情好好想一想， 嗯， 更好。 原来我们节目里边老解决的问题是，比如说这儿小了，我该怎么弄， 嗯， 啊，这儿那个什么了。今天来的两位朋友，一个是嫌高，一个是嫌大，是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空间猛一下大了吧，他不知道该怎么摆了， 不知所措。 就是我沙发摆哪儿啊，我这个餐桌弄哪儿啊，他好像不知道摆哪儿合适了。 对， 好吧， 其实我倒是觉得应该是胖子说的那个对 啊， 就是先把这个隔开了，先变成统一的，然后这边可能功能区都不太一样，尽可能的厨房就别放在那边了。 哦， 因为我想比如92年的他可能玩10年，然后差不多就得要孩子呀，要什么呀，那个时候肯定想了，好了，我现在缺一屋，我还得把这儿弄上， 换个房子。 那个时候人家就发展得更好了。 对，就是这样。 嗯，好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看今天的朋友都发来了哪些问题，他们家的户型是什么样的，可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关注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婆，每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看到第三位听众朋友郭子楚他们家的户型了。他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问博士的，一个是问咱们的刚子的。咱们先说第一个啊，他说博士您好，我们家这个户型算奇葩户型吗？如果算的话，需要怎么改呢？来，博士。 这个确实算是个奇葩户型， 这个都不用转就是个手签， 对 吧？ 很典型的是， 对吧？很难得。 现在唯独咱们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它所缺角的东南方跟正南方的方位到底是不是别人家？如果是的话的解决方案跟不是还真不太一样。 应该不是吧？ 不好说 啊。就这样， 如果是塔楼真不好说。 缺那么大角，不是别人家，中间的那个什么呀？ 嗯， 天井啊， 不好说。

首先班机的这个位置，它又是一个鹿门的内明堂。咱们在节目中反复说过，九曲鹿明堂当朝做宰相，古建筑学中就一直有这个说法，明堂必须是圆润、宽敞、亮堂，这个是明堂的原则。所以首先它的明堂并不那么的宽敞，那在这个细长条内，咱们就应该想办法让它出现适当的光源，甚至是圆形的吊顶。而这个卫生间的门如果能长关，就必须是长关，然后或是必须得挂帘子，这个是两个必须先解决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看枪把这块是不是有个墙角对着卧室一的门。 哦，是的， 这个角是必须要解决的，它是带有一定的磁场的，并不太好。我建议经常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话，这个地方要不就悬挂山的话，要不就有类似于圆润一点的柜子或是干什么，让这个角去消失。退而求其次，如果怕占用空间的情况下，至少要采用包角条。 哦， 也就是几大原则，咱们明堂进入的地方有圆形的吊顶，加上暖灯光，卫生间的门长关或是门帘，其次解决这个房角，如果是别人家，这套方案也得 这样干。这个角好难弄啊，这角怎么弄？你画画挂哪儿啊？ 包角条。 哦，包角条。 哦， 包角条。 亚克力的那种圆润型的包角条。 只要是包角条包上就可以哈。 如果想偷懒，有那种儿童防撞条泡沫的，往上一贴，都不错。 哦，好。 这方面小胖经验可能不太丰富哈。 网购一下儿童包角条。 哦，好好好。好，那你说了这个扳机的位置是比较重要的，另外枪口的位置正好也是个卧室三， 枪口的位置它是一个窗户，卧室的窗户。 哦， 也就是说卧室的窗户这块怎么解决它呢？正常进门的时候，这个窗户最好有白纱帘作为遮挡，等于枪口堵掉，然后最好再有一盆绿植，但不用太大，当然有个窗台那么高就行。富贵竹也可以，或者绿萝，原叶性的绿萝也可以。这样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就是把扳手跟枪口都给它解决掉了 啊。堵上 了。那子弹 发不出 去啊，真的是。好，那其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其他他的下一个问题我倒挺感兴趣，可以先解答一下。他是想把卧室一改为儿童 房。对对，这是他第二个问题。对， 其实咱们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来看的话，卧室一处于一个西北方位。 是的， 西北方位其实在故宫中是养心殿，也就是 那不挺好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啊。 这个位置改成儿童房的情况下，其实这个位置是一个男主人的位置，如果改成儿童房，可能儿童不太好管教，我个人建议改成书房。 哇，那人家要现在弄一个儿童房你怎么着呢？ 儿童学习房呀，不一定要在那常住呀。 哦， 儿童房可以 继续在 卧室二啊。对啊。 哦， 可以是儿童的学习房，也可以是家人在那边的书房。 哦， 就是一个大桌子配一个小桌子， 父子住。 哦，那儿童房放在哪儿比较合适？就他们家这个户型。 儿童房正常情况下，孩子他是那个生命力在成长的，肯定是正东方或东南方能见到太阳的地方最为合适。西北方或是东北方的房子，因为它偏于安静，如果是小区朝里的话，当书房是毋庸置疑会更适合。 明白，那就是卧室二和卧室三其实都可以比较适合做它的儿童房。 我个人觉得卧室二是可以，虽然没有南向窗户。 好的，不知道刚子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其实我刚才我一直就想说话，一直插不上嘴，我急的呀。那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博士刚才提了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孩子房如果放在这儿，他的会比较难管教。我们两个的理论基础不一样，但是结论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 因为你有实战经验， 还真是。 说到点儿上了， 你不要和我谈论孩子的问题。对，我更丰富一点。现在这么看起来，就那间房子离另外两间卧室比较远。 哦， 那么真的孩子从那儿晚上睡个觉，他不睡觉，从那儿玩游戏，从那儿干嘛，你都不知道， 很难发现。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不好管教一个根儿，就在这儿。所以说自己的孩子那一定要看住了，那就不能让他自己。 这个就跟公司老总的财务室最好别离老总。离得很远，是有一个意思， 所以说我也是建议要么就在卧室二，因为卧室三是稍微大一点的那个，这个大人们还是在这儿，孩子还是在卧室二，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他你要是从那儿的话偷摸跑出去半夜你都不知道对吧，在这儿不行，能管得住。 好吧啊，来这个解决完这个奇葩户型的话啊，咱们接下来还有两位朋友也是问一问他们的户型有什么问题啊。其实今天说到了第三个问题，也刚刚我们也说了啊，非常奇葩的一个，不是非常正规的一个手枪户型，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我们要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回来继续看第四位朋友啊，这是大胳膊的问题。他说：“我们家这个算缺角吗？空间心理学上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回复数字四就能看见了。来，博士， 这个房子属于稍微缺点西南角。如果从空间心理学上来说，它缺这个西南角真不是大问题，我反倒是 阳台也算是一部分是吧？ 啊，对对对，算是一部分。它这个房子的问题点在于入门跟入户门跟卧室二的门是正对，厨房跟卫生间的门是正对。其实空间心理学上来说，这两点关注点应该比那个缺角要更多一些。 这个入户门跟卧室二它是有一点错着的，这也算正对吗？ 算进门看得到的， 这也算啊，进门看得到就算。 刚才刚子提一个建议，我倒觉得是很合理的。 哦， 我们建议把卧室二的门改到那个靠近厨房门这一侧，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玄关墙。否则这个房间卧室二非常容易出现床头没有摆放的地方。如果按现在的摆放方式，如果摆在北面，背后就是厨房，并不适合。 哦， 对对， 摆在南面嘛，进门就床头，也很别扭。 对， 那唯独只能将就摆在东面。 哦， 也差点意思。 明白。 但换了一个门位之后，房间就很好摆放了。 对， 好啊，缺角不是大问题。 对， 关键问题 最大的问题 是卧室二的 问题 哈。 啊，顺便如果想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把卫生间跟厨房门适当有一个长关或挂门帘，最好是布帘。 嗯， 这个房子没太大问题。 好的啊，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复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这是勇士的问题，他说了，我这户型有什么问题吗？装修的时候说需要注意点什么吗？谢谢。来，还是博士。 这个户型大问题是没有了，我就是觉得散了一些。如果客厅能适当的有个小玄关，然后解决一下卫生间跟厨房门正对的问题，就还可以。硬伤是没有，细节问题可以看看刚子有什么建议。 嗯， 我真的觉得户型还挺好的，而且还挺有品质的。 就是它的每个区域划分的都还挺好的，虽然是在卧室二里边，我觉得应该算是它的主卧里边的有一个所谓的卧室一，对吧？那个卧室一其实您可以当书房啊， 或者是套房啊，或者衣帽间啊， 衣帽间啊什么都非常棒啊，整个的户型非常非常好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它应该就套房吧，一进去卧室一、卧室二 在 一起的， 是套房，是套房， 对， 是套房。 这个所谓的博士说的散啊，其实就是大的意思。